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一首《鲁冰花》，它也是同名电影当中的歌曲，可以算是我们80后童年的一部分。而这部电影呢，又是继《妈妈再爱我一次》以及《搭错车》之后又一部催人泪下的感人电影。而这首由珍妮主唱的《鲁冰花》同样也是感动了我们这一代。继续来听杨宗纬《被遗忘的》。

舍心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水花是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水花是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走梦。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代表的是天长地久，爱无止境。这首歌曲描述的是歌迷身患绝症，临终只想见歌手一面，作者感其诚心种下玫瑰以表祝愿，并且安慰歌迷说，希望在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后，他便能恢复健康。但是事与愿违，所以创作这首歌曲以示悼念。继续来听王菲《怀念》。 首歌曲写出了女人的矜持、神秘，既不轻浮又不冷漠，保持一定距离。虽然说失去了一些激情，但是换来了幻想和美妙的思念，也可以避免在一起时的常常争吵和摩擦。这是一个距离的爱情，意味深长，也可以看出他是非常爱对方的，用这种莲花般纯洁的爱。继续的歌来自钟镇涛，《漫漫人生路》。

灰色地带来自 Beyond。 灰色究竟是一个感性的色彩还是理性的色彩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把它说成是感性的，感情细腻的人大多都不会去选择它作为心中喜爱的色彩。那假如说是理性的，那它所表现的仅仅是喜和怒，是一种比较牵强的呐喊，一种愤恨的呼叫声。但是在这种痛苦当中，又很容易去想到这不太起眼的颜色，而这个时候这种单调的色彩当中就会融入更多的更为真实的情感颜色。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女歌手，她的风格呢是介于抒情和摇滚之间。如果说硬要用词汇来描述的话，大概就是帅气或者是中性了。但是她唱的主题呢却并不中性，都是现代女性对于爱情既独立又执着的内心告白，也是非常的女性化的。她就是林小培，来听到这一首《知难而退》。 想了解，不必寻找，我不必